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又嚟到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嘅時間啦，咁啊好快繼續喺直播室咧陪大家一齊去學習爵士樂，聽更多爵士樂嘅故事。當然啦，即刻歡迎我哋嘅主講導師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Alan 你好， 你好。 嗱咁啊上堂咧我哋就去咗日本啦，咁啊今堂咧去個地方咧就應該係再爵士樂啲嘅，可唔可以咁講啊？ 都可以咁講。 係啦，就係 New York 紐約啦，咁啊講下紐約嘅爵士樂有咩咁特別啦咁樣。我知道 Alan 喺紐約讀過書喎。 係啊，住咗幾年添啊，係啊，即係做嘢啊、讀書啊都喺嗰度。 係，就係讀爵士樂啦，就係。 冇錯。 OK， 咁啊喺當地讀書嘅感覺係點樣？係咪個爵士樂嘅氣氛都好濃厚嘅咧？ 其實好得意嘅，啲人成日都覺得咧，唉喺美國啊，就成日都聽到爵士樂。其實呢個係一個假象嚟嘅。 係，咦？竟然係咁？ 係啊，好多美國人都咁講，即係都覺得點解你哋會覺得我哋成日聽到爵士樂咧？咁係咪多啲係會多啲？但係並不是係啊，我哋由細聽到大，其實極少嘅美國人係由細聽 jazz 聽到大嘅，係啊，唔多嘅。但係咧 ，New York 就有啲唔同啦。即係 New York 呢個地方始終都係聚曬啲爵士樂手嘅地方，咁樣呢接觸到爵士樂嘅機會又大好多，但係都係要一啲叫做好主動性， 即係你要去揾， 係啦，要揾， 並不是話即係講到隨處可見咁樣嘅， 係啊，即係唔係話誒我搭個 subway 啊，我搭 lift 我都聽到，冇咁誇張嘅， 係、 啊。 OK， 嗱咁啊，今堂咧又同大家即係去遊歷一下啦嚇，帶我哋嘅耳朵去旅行啦，咁啊睇下咧點樣喺當地去感受一下。屬於當地嘅爵士樂文化同埋故事啦，咁樣。嗱咁其實紐約啦，你頭先都話聚咗好多嘅爵士樂手啦，咁樣。咁啊，你會去啲咩嘅地方去了解紐約嘅爵士樂文化或者佢哋嘅特色呢？ 咁其實去了解一個地方嘅爵士樂文化咧，第一樣嘢咧就一定係去 jazz club 啦。 係。 係啦，即係聽下當地樂手啦。咁同埋咧，有樣嘢好特別嘅咧，就係、是、叫 jam session 啦。 嗯，哦，大家應該有印象啦。 係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就係去到依家都仲有嘅。係。咁就係即係温下書啦。咁 jam session 其實只不過係即係好隨意咁有班樂手咧聚埋喺一齊嘅，即係起初。咁跟住就上台 jam。咁係幾有趣嘅，因為爵士樂就係、是。第一樣好隨性啦，即係我哋玩乜嘢歌，我哋都喺台上先知。第二樣嘢就係連樂手都係，即係我同邊個玩我都未知，連佢個名叫乜嘢可能都未知，咁就玩啦。咁好多時候就咁樣擦出火花都有嘅。咁而我知道有多出名嘅爵士樂手啦，就算佢出咗名啦，都成日去啲 jam session 度，就一來就等自己可以同啲唔同人玩啦。二來亦都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就睇下有冇啲新嘅樂手咧，可以放喺自己隊 band 裏面。 嗯，會唔會有啲人係借呢個機會，即係磨練自己嘅技巧嘅咧？ 哦，絕對會啦。咁有個古仔都大家都知啦，即係Charlie Parker。 嗯 咁嗰陣時佢都係去 jam session， 俾人鬧啊嘛。 俾人鬧。咁但係跟住一年之後，佢翻到去，個個就哇，你進步得好犀利啊！咁、 即係你都親身去體驗過啦，會唔會其實好大壓力嘅咧？ 啊，咁一定會有噶啦，咁但係你做咩都有壓力噶啦，老實講，即係你要做呢行係咁啊。咁同埋就係、是，即係唔好話你 jam session 有壓力，我覺得呢樣壓力反而我覺得冇咁大。有陣時我自己都試過好幾次，喺一啲 jazz club 裡面玩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咦，啱啱入嚟嗰個唔係啊，邊個邊個？ 哦，即係有名人士。 係啦，有名嘅爵士樂手入到嚟，咁跟住佢，哦，原來佢玩你之後嗰 set， 或者佢真係特登。嚟食嘢，佢就入 睇下， 顺便及下，诶边个玩咧？咁样即系纯粹系咁样嘅啫。咁你就会发觉，哇！原来坐喺度嗰个系阿边个，咁你就即刻打醒十二分精神啦。 系， 但你又唔知道呢啲时候系几时发生嘅、我亦都试过，即系玩完首歌之后，或者玩完嗰 set 音乐之后，先至知道原来一直坐紧喺度嘅有阿边个边个咁。咁你就会觉得。哇！即系你冇时冇刻咧，都不能够松懈嘅。 嗯，系咪就系因为咁样，所以其实当地嘅爵士乐个水准其实都高嘅咧？ 哦，咁当然啦，因为呢一个 地方好特別嘅就係佢唔係話聚咗一班美國嘅爵士樂手，佢係聚咗一班來自世界各地嘅爵士樂手，大家慕名去紐約，就因為就想感受一下呢一啲生活習慣， 嗯、 即係一個爵士樂手喺紐約嘅生活係點樣啊？要去 jam session 啦、啊，揾擊啦、啊，即係嗰啲辛酸啦、啊，甚至我可以講得白啲嘅就係、 是。好想聽、啊，有啲咩辛酸呢？ 哇，多啦，即係我即係最簡單一樣嘢就係、是。錢啦、啊，非常之少嘅，咁、 嗯、 少到係即係而家諗翻起都係覺得自己嗰陣時真係細個， 點解可以生存到咧？ 點解會係咯？點解會生存到咧？真係犀利！即係我嗰陣時每個月都十幾二十個 gig 嘅，即係都多 show 嘅。 係， 但係我砌砌埋埋都嗰啲錢都唔係好夠我食㗎。係，係啊，仲要交租咁，真係唔係 你大細啊？ 哇！我都想啊！我喺美國咁耐，我真係得我諗半年係有開過冷氣嘅啫。 嗯。 係啊，我嗰時連冷氣機都冇屋企，即係因為啲電費好貴，所以係好辛酸嘅，因為佢哋錢係啊，因為就算我咁多激都好啦，啲錢好少嘅。係咁而譬如一般嚟講啦，有啲激人哋揾我嘅，可能有個餐廳咁樣揾我彈 jazz， 兩個吉他就每人有大概$20啦。係咁就係圍翻起港紙$100啦。 嗯， 彈一晚嘅喎。 $100彈一晚， 係啦，港紙$100，咁我就話哇，乜咁少錢嘅？跟住嗰個比擊我嗰個啊，好朋友嚟嘅，所以我可以咁大膽咁講。嗰個好朋友就話：哇，呢度算多㗎啦，咁 算多㗎啦。 咁我就話係咪啊？當我搬到去紐約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原來佢冇講錯。 係 有陣時唔蝕得偷笑啊。 咁啊，好難捱咯，即係喺紐約嘅爵士樂手。 难捱啊！甚至有啲人话：喂，咁你弹嚟做乜啊？ 系咯， 咁少钱，或者冇钱，或者 好磨灭意志咯，因为生存唔到啊嘛。 但其实唔系嘅，因为我哋藉着呢个机会，我反而又觉得，即使个 gig 系咁少钱咧，我哋唔会因为咁咧，然后就话：哎，是但搵啲歌弹下啦咁样。我哋都会咧练到傻咁样嚟为咗弹嗰个 gig 嘅。咁、 嗯、 我觉得呢一种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文化嚟嘅，同埋就系我哋又唔系觉得佢哋俾得少钱系啱，但系你又亦都系见到嗰间咖啡真系。得幾個人嚟飲咖啡，咁但係我哋又覺得，如果我有個地方可以演出嘅時候 ，why not？ 即係點解唔試下咧？咁所以好多時候係呢一種共生關係啊，同嗰個店主，咁我就發覺大家都係純粹想 support 大家，咁、 嗯、 就即係變咗就真係做嗰件事好純粹去為音樂。咁、 嗯、 但係當你捱咗一大輪呢啲咁嘅激嘅時候，咁有人會聽過你彈啲乜嘢噶嘛？咁開始咧。就會有啲好啲嘅激啦，咁由啲$5、$10就變到$20、$30，咁慢慢咁樣加上去，咁然後你就會有一種成功感，但係係好辛苦咁喺下低爬上去嘅。 嗯，所以即係由呢個嘅親身經歷啦，體驗到其實即係雖然話當地係個文化氣息好濃厚啦，咁但係其實都係一步一步捱出嚟嘅，大家都係。 嗯， 咁啊，不如呢個時候啦，啊介紹一首即係。適合金堂聽嘅爵士樂俾我哋先啦。 咁我想大家聽一下一隻就係、是、我一個好尊敬嘅吉他手啦，亦都係算係我嘅叫師傅啦、嗯、mentor 啦，咁就叫 Paul Bolenbeck 係啦。咁而呢一隻歌咧就喺佢嘅大碟裏面嘅，咁呢隻歌就係一隻 standard， 就叫做 The Song Is You。 Around Jazz。 嚟到 All Around Jazz 啦，咁啊，金堂咧就同大家即系去到纽约啦，咁样，咁我好似个气氛有少少浪漫啊，咁我就谂，喺咩地方可以衬得上呢个嘅背景咧？咁样啊，我就谂到一个地方，就系咧坐喺摩天轮上面，咁你知啦，即系慢慢咁样转啦，咁就睇，通常都系睇住一啲好靓嘅景色啦，吓，无论系日头又或者夜晚啦，睇住夜景咁样啦。咁喺呢个咁浪漫嘅环境上面啦，有冇一首爵士乐咧？ 啊，有啊，有一首歌我觉得好啱 feel， 就系 Nina Simone 嘅一只又系 standard 嚟嘅，就系叫做 I'll Look Around。呢隻歌咧就係 Nina Simone 咧，佢第一次咧出一隻叫做鋼琴同埋唱歌嘅碟，即係佢自己彈埋琴嘅。 哦，自彈自唱。 係啦，自彈自唱嘅一隻碟嚟嘅。咁我覺得呢隻碟係玩得非常之好嘅，成隻碟都好有mood嘅。而呢一隻歌咧係嗰隻碟裡面我最中意嗰隻歌嚟。 嗯哼。 亦都係因為呢隻，即係佢呢個 version 啦。我聽完之後我就揾翻。即係呢一，我先學呢隻歌，應該咁講。我之前係唔識得呢隻 standard 嘅，同埋嗰個 title 都好啱啦。I'll look around， 咁你上到去摩天輪， 望下周圍啦。 係啦，咁同埋佢嘅歌詞，即係都感動嘅，就係叫佢 I'll look around， 即係我會周圍睇，就去揾另外一個你。咁我喺個摩天輪度望落去，咁真係好啱 feel。 等呢首歌去帶領住我哋去睇一睇紐約嘅景色先。 I'll look around, and when I found me somebody.Laughs like you. I know somewhere spring must fill the air with sweetness, just as rare as a flowerThat you gave me to wear. So I'll look around, and when I find meSomebody, who laughs like you. I'll know this love. 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咁啊，頭先咧就有。 提到啦，帶大家去咗紐約嘅一啲嘅 jazz club 啦，咁樣去到聽下當地感受一下當地嘅爵士樂文化啦，同埋氣息啦咁樣。咦，咁但係我又醒起啦 ，Alan， 你之前咧好似都講過有唔少嘅樂手嘅現場錄音版本嘅碟啦，都係喺呢啲嘅 live house 嗰度錄製成嘅喎，係咪當地都好興咁樣嘅？ 哦，係啊，呢個真係幾十年嚟都係咁啦，即係由應該有錄音呢一樣嘢之後咧，佢哋就已經有錄現場嘅。 咁點解唔係正正經經喺一個錄音室入邊錄，要喺 live house 嗰度錄咧？ 哦，感覺爭太遠咯。咁因為我哋始終呢一樣呢一個音樂啦 ，jazz 音樂咧，即係現場係第一個我哋最主要嘅演奏嘅目的啊，可以咁講啊。咁所以咧，一定要玩 live 啦，我哋成日都話。咁然後喺個 live house 上面嗰啲氣氛，嗰陣時我哋係，因為你已經企咗喺台上，你係冇辦法去話，停一停，我哋唔可以再任何修改啊。咁所以咧，喺 live 嘅嗰個元素底下咧，我哋反而咧係最有創意嘅，嗰個壓力底下咯，亦都 好有即時嘅反應啦。 係啊，即係同埋我哋係好鍾意呢種感覺嘅。咁而好多時候因為佢 live 嘅關係呢，就有啲特別好嘅演出走出嚟。 係。 咁而如果錄低咗呢，真係成為即係依家經典中嘅經典啦。係啦，即係譬如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嘅，就係 Bill Evans， 佢有隻好出名嘅碟就叫 Live at the Village Vanguard。咁 Village Vanguard 呢就係喺 New York 啦，咁我自己都去過好多次啊， 感覺如何嗰度？ 哇！你去到都即係你會好有呢個靈氣啦， 好似朝聖咁樣。 係啊，即係你會覺得哇！你原來聽過咁多年嘅碟咧，就喺呢度錄啊。 嗯， 最好笑就係我曾經都試過睇一個 show， 咁嗰個 show 就係一個我好中意嘅鋼琴手啦，就叫 Fred Hirsch， 即係都喺嗰度演出之餘咧。仍然都喺嗰度試過錄一隻 live album， 而我係有去到嗰場嘅。 哦， 即係當我有一次去日本去日本睇 CD 嘅時候就，原來 Fred Hirsch 出咗隻新碟喎 ，Live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喎，一扭轉，嗰晚咪我喺嗰度咯。 即係擦邊，你係參與其中 嘅 咯。 我有幫手拍手掌嘅，咁佢係有錄埋喺裏面嘅，咁我就覺得哇！即係好似你喺嗰、那個參與咗喺呢個歷史嘅一刻裏面咁樣、而我覺得嗰隻碟係非常之正。 嗯哼，咁呢隻碟入面有冇一首歌入到我哋感受一下？ 可以啊，嗱呢隻碟裏面咧就有一隻歌咧叫 Valentine， 亦都係佢自己嘅歌，亦都係喺佢 encore 嘅時候玩嘅，係自己一個鋼琴獨奏。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聽一聽，睇下你感唔感受到喺 Finish Vanguard 嘅感覺。當然有很多 jazz club 都是非常之犀利啊，非常之出名啦、啊。咁而我都好有幸咧，就做一個 jazz club 嘅常客。 係。 咁就係叫做 The Bar Next Door。咁呢間 jazz club 就好特別嘅，我就每個月喺嗰度玩一次啦。咁、然後咧，佢喺邊度咧？其實就係喺嗰個叫第四屆。咁就其實係喺 Blue Note。Blue Note 係另外一間、 大品牌， 好大品牌嘅jazz club 啦，咁然後咧嗰間 jazz club 隔離咧，真係轉個彎兩分鐘路都唔使嘅路程啊，就轉個彎咧就喺呢間 The Bar Next Door 啦。咁呢一間 The Bar Next Door 就好細間嘅，咁同埋有即係食意大利嘢啊咁嘅，即係好幾好食嘅啲嘢都。佢雖然細啦，但係咧就好多演出嘅，日日都有咁滯。 咁同埋咧，佢因為地方好細啦，佢有個限制就係我哋隊 band 唔可以好多人， 嗯， 同埋個樂器唔可以好大件， 係， 所以變咗係咩咧？係爵士吉他手嘅最腳底啦， 係簡單輕便， 係啦，因為我攞咗支吉他，咁啊，我就可以喺度玩，亦都即係有鼓啦，有 bass 啦，加個吉他咁搞掂，所以我哋就吉他手就好中意去呢個地方演出嘅。咁而嗰陣時我都好彩啦，每個月都會有嗰度演出啦。咁但係講開呢個地方都幾難 book 噶，因為嗰陣時我冇諗過就係，即係佢哋嗰陣時邀請我去玩啊。咁我就問我個好朋友，即係喺嗰度住咗七年有多啊。咁我就問，我有個咁樣嘅 演出 地方，係啦，有個演出機會喎。咁我都知道個地方係好好嘅，但係我喂嗰啲 pay 真係慘無人道，真係慘無人道啊！直頭，我話喂，咁其實做唔做得過啊？咁我個 friend 俾我嘅反應就係話，嗱呢個地方咧，我就問咗七年啦，我都仲未去到玩。咁你話你做唔做啊？咁咁我就即係覺得 OK 得啦，就憑你呢句說話，我就即刻攞反應。 演出完之後感覺如何呢？ 啊，好有趣啊！我真係覺得呢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人生經驗。 係， 因為我定期喺嗰度演出啦，咁我就會定期就好似有一個叫做交功課嘅一個狀態咁樣啦。我唔可以偷懶，因為你每個月都一定要喺嗰度，即係一個好嘅地方啊，叫做你唔可以失禮。 嗯， 咁一定要喺嗰度玩。而第二樣嘢就係、是、始終我係爵士吉他手嘅最腳地，你都唔想 失禮自己啊。 係啦，失禮自己。咁同埋呢，我嗰陣時啱啱去嘅時候呢，係叫做玩 early set 啦，即係 young 啲嘅 player 啦。咁即係之後就玩到你覺得咁上下呢，佢就會掟你去叫做 late set。咁嗰個 set 就會多啲錢啦。咁我就 early set 嘅嗰陣時啱啱去嘅時候。咁但係呢 early set 之後就係嗰個 late set 嘅 session 就係一啲叫做喺嗰度撈咗好多年嘅吉他手啦。咁嗰個 session 好多時候嗰啲吉他手會早少少到。咁你就會見到你彈到後面嘅時候，那個吉他手就會睇住你。 嗯，視線嘅壓力嚟啦。 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就會特別又係打醒十二分精神咁樣啦。咁所以呢啲你可以話係壓力啦，但係你慣咗又唔覺得係啲乜嘅。同埋呢啲鞭策，我覺得係對個樂手有用，尤其是細個嗰陣。咁所以嗰陣時，我覺得進步得好多，就唔係話真係我屋企可以匿埋練十個八個鐘嘅進步。 真係臨場嘅經驗咯。 係啊。同埋佢嗰種係，即係你一瞓醒就有嗰種叫做你要做功課啦，咁你要交課啦，嗰種壓力，就我覺得係幾即係良性嘅壓力嚟嘅。咁、而嗰陣時咧，我有個好中意嘅吉他手啦，亦都係周不時我彈完之後佢就會 出現 㗎啦。咁佢嘅名字就叫 Mike Morano。咁佢係我細細個就即係聽好多佢嘅碟嘅，咁而佢嘅碟我買齊㗎啦。咁而有一隻歌我都係非常之鍾意嘅，就叫 First in Mind， 咁大家聽一聽啦。 今堂咧同大家咧即系游走完纽约啦咁样，咁啊从 Alan 嘅口中咧就见识到呢个地方嘅独特嘅爵士乐嘅文化啦、嘅气息啦、嘅经验啦咁样，咁啊都系嗰句啦吓，作为一个引子，希望大家咧日后有机会嘅时候咧去到当地又好，或者自己即系去从某啲嘅渠道认识多啲呢一种地方嘅爵士乐都好啦咁样，咁希望咧都会引起到大家嘅兴趣。咁啊，今堂嘅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先嚟到呢一度，咁我哋下堂再見啦，拜拜， 拜拜。